唱来唱去感动不了你，如果爱不存在。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。 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啊，在现代都市人的口中高到无法想象。你有没有试过

空，你指尖尽头扎个属于我的梦。那是清澈的星河，那是橘色的云朵，遥远的天空剪出这一道彩虹。你把我眼底的寂寞彩绘成缤纷的宇宙，跟在你身后带我静静遨游。

街道中寻找你影踪。 听，这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是。